大家好， 我是小乔，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。 今天是我们开播第一集，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生活的点滴。我们的频道呢，其实希望的是带给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有一点点偷闲的感觉，可以静下心来享受一点点比较属于生活层次、心灵层次方面的东西。自从去年应该是前年年底开始，因为COVID-19 的关系，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的到国外去旅行。也因此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想法，就是希望透过我的 podcast 跟大家分享以往旅行的经验。未来如果有机会，你也希望可以借由小乔的嘴巴说出您的旅行经验的话，也欢迎您把素材提供给我。好的，那今天我们首先就从几年前我去西班牙的旅行经验日志开始提起咯。今天打算去 Girona， 早上慢慢从旅馆出门，跟着上班人群一起去搭车，感觉自己好像当地上班族，很好，就是不想看起来像观光客。虽然搭错线，典型的我，方向总是永远选错，但是反而可以到 Passage de Gracia 这个站来搭西班牙国铁 Renfe， 比起去 Barcelona Sants 那一站好。大家都说那个地方比较乱，车站呢在这里比较小了点，但人也比较少。买了车票，售票人员很亲切，一直提醒我记得是 Via Dos， 也就是第二道的月台。时间还很早，先在车站喝了杯咖啡，老板人也很好，至少面对我和前面的韩国人时对我比较亲切，或许是我会说西班牙文的关系吧。进入车站等车，遇到一个漂亮的女生，但我太害羞，好想跟她拍个照。她很好心回答我的问题，我车有没有固定座位啊，我车身有没有显示班次啊？结果他跟我要搭的一样的车，所以我就跟着他了。只是上车后我不想打扰人家，所以没有选择坐在他的旁边。一方面不想让人家觉得我扰人，一方面也是我并不想要 mingle， 感觉好像自己还没睡饱，累累的，也想休息一下。漂亮女生在 SOP 下车了，没机会再跟她道谢。人生如此，有缘就会再碰面吧。刚刚经过 Galdes de Malavisa， 车厢门一打开，竟然有股牛屎味飘进来。我想，果然我来到乡下了。再过一站就到 Girona 了。隔壁几个韩国女生也准备要下车，这次发现这里韩国游客好多啊。到了 Girona， 果然典型的我还是选错方向，又浪费了大概30分钟左右。不过蛮开心的，因为要找方向这件事情常常就需要跟当地人多沟通，我觉得这就是旅游的意义吧。可以真的很深入当地的文化，可以真的和当地人有所交流。 终于到了那个很著名的桥，问了游客中心，也不是真的很需要地图，于是开始照着游客中心建议的部分来逛。景点区不大，歌德区的老城以及大教堂，总之一个人旅行一切都很随性开心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人帮忙拍照。不过我的自拍能力很厉害的，就在吊桥的地方呢，想自拍的同时刚好有一个跟我一样一个人的游客，于是请他帮忙照了一身全身照，一张全身照，旅途中少数出现的全身照。当然少不了对方也请我帮他拍一张，一个人旅行的话一定要懂这种互相的潜规则。后来我们就一起前往之后的景点，对方是一个俄罗斯的男生，原本要和姐姐一起旅行，不过姐姐后来临时有事无法同行。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，到了一个博物馆，他要进去，而我其实并没有那个时间，也因此我们就在此道别了。到了午餐时间，找到同事推荐的 Café Le Bistro， 店员大力推荐我海鲜饭，但要比较久，所以我担心时间不够，但总之来了西班牙总是得尝试一下吧。于是上菜后发现，哦，就是墨鱼炖饭的概念，里面好多海鲜，中间还有块鸡肉，吃下去的口感也是鸡肉。但如果熟知海鲜饭的人应该要了解，其实道地的西班牙炖饭并不是海鲜，而是兔肉。当时还在想餐厅有没有这么大手笔，为了确认问了那位长得极好看的女服务生，结果果然是兔肉本人，人生第一次吃兔子。服务生问我说，你不能吃兔肉吗？我回他，我是不吃牛肉，请问这个肉肠是牛吗？还好他回答是猪肉。后来他问我是哪里人，之后聊了一会儿，他们还有一位也是极好看的男服务生，身材根本就是 model， 可惜没有拍到照。后来离开前，我与两位服务生，其中一位应该是老板娘，感觉他们很专业，问我是否要自拍。话说我觉得巴塞隆纳真的不大适合想学西班牙文的人，每个人说的西班牙文其实感觉好外国人，可能是受到加泰隆尼亚的地方语言嘎达兰以及法文的影响，大家都不太说西班牙文，就算说了也有一个腔调，好多母音的发音也有些微的不同，听到别人聊天的语言都不是听很懂。不过倒是不会因为这样就很沮丧，因为我的外国腔调反而好像变成很当地的腔调，随便说随便通，这应该是我自我感觉良好吧。在餐厅吃饭的同时呢，看着电视果然听不懂，问了老板说这是嘎达烂吗？想不到竟然不是，原来当地还有另外一个阿拉尼斯的语言，只能说我学识短浅。另外还有一个小发现，那就是小朋友放学，爸爸妈妈或外公外婆也会亲自接送，不过不一样的是，他们的接送大部分都是走路而不是开车，所以下课时间可以看到好多大人带着孩子的景象。现在我正要搭车回巴塞隆纳，这班车比早上的慢要2个小时，但价格当然就便宜个3欧左右。这班车不像早上的舒适，比较像区间车的概念，而且有查票员来验票， 主要是因为在 Girona 买完票进站并没有刷卡机，所以车上就有人工查票。不过车上好多青少年有点吵，车上有个女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亲切地跟我眼神交汇，看起来还是学生，拿着一本英文书，上面还有图书馆标签。就这样眼神交汇到快到站的时候，我们终于说话了。我问她下一站是 Passage de Gracia 吗？她好像也不太确定，但其实姐姐我是倒蛮确定的，我出门前已经先研究过了，不过还是想确认一下。总之呢，我们在此同一站下车，她要搭 L4 这一条线，我要搭的是 L2 的这条线。结果我们两个出站后有点疑惑，原来他不是当地人，他来自 Mallorca。 不过好笑的是他说没关系，他有 Google Map。 我想 Google Map 真是大家的好朋友。路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乱聊，蛮可爱的一个女生一直笑。到了捷运站他的车就来了，非常可惜我们连道别的机会也没有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我的 Day 1 in Barcelona， 希望大家还会喜欢。接下来我会再找时间补上我的 Day 2给大家咯，希望你们喜欢第一集的播出，希望我也越来越进步哦。拜拜，下次见。